张道真自学英语 Teach yourself English. This is book four. 张道真自学英语空中课堂。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张道真自学英语空中课堂，周敏，欢迎您的收听。首先来欢迎我们今天的主讲老师王璐老师，欢迎王老师。 谢谢周老师，我是王璐，很高兴跟大家能够讲解张道真自学英语。 通过学习这本书呢，我发现我们获得了很多的知识，尤其是在历史上发生的一些事情。 确实是这样的。例如我们在上个 Section A 的时候提到了这个 Assassination of the Pope， 那么在今天我们要讲到1981年4月份同样发生的一件事情，也就是我们不希望看到的 Hijacking 事件。 的确是这样的， assassination 暗杀不是热爱和平的人们所希望看到的。那另外还有一种情况，像这种 hijacking 的事件也不是我们希望能够看到的。看来人类追求和平、热爱和平的任务的确是任重而道远。 We have a long way to go. We have a long way to go. 在这个过程当中呢，需要努力，有时候也需要牺牲。好，我们来看一下今天我们需要掌握哪些重点词汇。 那么大家看一下第一个单词 hijacking 叫劫机事件，它的动词是 hijack， H-I-J-A-C-K， hijack 做动词， hijacking 名词，劫机事件。那么下面的单词是 hijacker 叫劫机犯，指的是人，这些犯罪分子叫 hijacker。 从这两个词当中呢，我们了解到 hijacking、 hijacker 和 hijack， 希望大家连起来记就比较容易了。 那么第三个单词 Pakistani 是做形容词，来自于巴基斯坦的名词， Pakistan 是名词。 Pakistani， Pakistan， 巴基斯坦和我们国家的友谊呢，可以说是非常悠久的。 那么也是我们的 neighbor， 应该是我们的邻居，他在喜马拉雅山的西部。 在这次抗震救灾的过程当中呢，巴基斯坦也给予我们充分的援助。 第四个单词 demand 要求，那么这个词可以做动词也可以做名词，我们一定要注意它的名词用法。 meet somebody's demand， 满足某人的需求，例如我们必须满足人们的需求， We must meet the demands of people， 也可以说 We must meet people's demand， 满足某人的需求。那么要求某人可以直接说 demand somebody， 要求某人， 要求某人 demand somebody， meet someone's demand。 但是呢，如果一个人的要求太多，他就可能会成为 demanding， 是不是这样王老师？ 是这样的， demanding 就是代表要求特别多， He is really demanding。 And nowadays some girls are really demanding， 有的时候很多小女孩对于他们的男朋友要求就很多。 没错，是这样的。但是其实呢，我觉得作为一个人应该要求自己的多一些，给予别人的多一些。 是这样的，要严于律己，宽以待人。 好，下面一个词是释放， release。 那么这个释放的话，在这个场景中是 release the prisoners， 那么要求释放犯人。我们在日常英语中常用的是释放我们的压力， release one's pressure， P-R-E-S-S-U-R-E， 或者可以说 release somebody's stress， S-T-R-E-S-S。 例如我必须要释放自己的压力， We must release our pressure。 情绪需要释放，压力需要释放，能量也需要释放， release， 希望大家能够记住这个词。在课文当中 release 实际上不是和情绪相关的， 在课文中它代表的是 set somebody free， 要求释放某人，把某人从囚禁的状态中解救出来。 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词 release， 希望大家能够记住。好，下面一个词监狱 jail， 那么它常用的词组是 be in jail， 例如他在监狱中， he is in jail， 代表正在囚禁的状态。如果说把某人投到监狱中去， put somebody in jail，例如我们把他送进了监狱， We put him in jail， 代表是他犯了罪，我们让他进监狱了。 如果有一天我们的监狱里面都已经没有犯人了，那的确我们已经到了一个和平的时代了。 是这样的，这就是我们渴望的。 下一个单词我们来看一下 negotiation 谈判，它的动词是 negotiate， 把 ion 去掉改成 e， negotiate 与某人谈判， negotiate with somebody， negotiate negotiation 谈判。这个谈判呢，不仅仅是在两国之间，关于政治、关于经济还有其他方面，有时候呢我发现这个父母啊还要和自己的孩子进行谈判。 对，我们常说的是 business negotiation 商业谈判，但现在大家知道经常有一些极端分子他们要求与政府进行谈判，所以这种我们又出来一个词叫谈判专家 negotiator， NEGOTIATOR negotiator， 前几年在好莱坞拍了一部电影就叫 negotiator 谈判专家，实际上指的是警方或政府的代表人物。 哇，这个 negotiator 的确是了不起的人物啊，能够化干戈为玉帛。 是的，那么我觉得周老师您应该是特别擅长做 negotiator 的，因为比较 eloquent， 而且对知识的了解也非常多。 Well, being a negotiator is not an easy job。我觉得如果说作为一个很好的谈判家，能够让双方都能够满意的话，的确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但是呢，这个词对于大家来说应该还不算太难吧。Negotiation, negotiate, negotiate. Yes. Next one is terrifying, 可怕的。那么例如我们说这个情景是可怕的。The situation is terrifying. 那么它的同义词我们也可以说 terrible，就是大家比较熟悉的另一个比 terrible terrifying 更可怕的状况，用 horrible H-O-R-R-I-B-L-E horrible 代表可怕。但是我们要注意这个词在西方人也就是美国人和英国人使用英语的过程中常说 you are horrible， 实际上是开玩笑的一种说法，代表你这个人哇有点挺过分的，但是开玩笑的语气。 You are horrible， 大家千万不要以为这个人很可怕，实际上他是有特殊意义的表达在里面，是一种玩笑。但是表达可怕的情景有时候我们还用 scary， 是这样吗王老师？ 是这样的， scary S-C-A-R-Y It's really scary。 关于这种恐惧的感受呢，在英文当中也有很多，像今天我们学到的 terrifying， 刚才王老师所介绍的 scary， 还有另外一个词是 frightening， 是吗？ 对， frightening 是强调是令人害怕的，见到了某一个场景或者是看恐怖电影，那么说 Well, the book is really frightening. The film is frightening. 好，下面一个词是无法忍受的 unbearable. 那么我们可以说这种情况是无法忍受的， The situation is unbearable. 它来自于动词 bear B-E-A-R， 这里代表承受忍受， bearable 是可忍受的，前面加上否定词前缀 un 代表的就是无法忍受 unbearable， 例如 you are unbearable， 你是令人难以忍受的。 做得太过分了 unbearable。 对，那么我们再学几个忍受的动词， bear 是其中一个， tolerate T-O-L-E-R-A-T-E tolerate 忍受，endure E-N-D-U-R-E endure 忍受， endure tolerate bear 都是忍受的意思。好，下面一个词回过来， in turn 代表是反过来回过来，那么我们原来学它的时候 in turn 代表的是依次的轮流的，例如我们轮流的做家务活， we do housework in turn。 in turn 轮流做某事儿。下面一个词 hostage， 我们叫人质，那么这个词是非常重要的一个词，那么在恐怖事件中在新闻中经常能听到 hostage 这个单词，例如把某人当成人质 take somebody hostage， 这个词是固定的一个搭配。 有些恐怖分子呢会将孩子或者是老人这些弱势群体作为自己的 hostage， 实在是太可气了。 Yes, it's really unbearable for them to take children hostage. 这就需要 diplomat 外交人员去从中斡旋。 是这样的， diplomat 我们叫外交人员，指的是外交官、外交家。那 那么大家经常提到一个词组叫外交豁免权，周老师您也听过这个词组吧？ 是的， 代表外交家在他目的国家，也就是他的 target country 有一定的外交豁免权。那么这个在英文表达中叫 diplomatic immunity， diplomatic 后面加上 IC immunity IMMUNITY， 原来是代表免疫，这里代表豁免权，所以非常有意思的一个词组叫 diplomatic immunity， 大家一定要记住 diplomatic immunity。 作为一名谈判人员或者是作为一名外交家，的确是相当不简单的，他们要承受相当大的压力，在纷繁复杂的世界形势当中。好，我们现在来看这篇课文，不管我们愿意不愿意，喜欢不喜欢，有些事情是要发生的。 A hijacking， 看来1981年呢的确是多事的一年。 In April of 1981, three young men who were passengers on a Pakistani airplane pulled out guns and ordered the pilot to fly to Afghanistan. From there, the hijackers sent their demands to the Pakistani governmentThey demanded the release of 92 political prisoners from Pakistani jail. 那么是这样的，在81年的4月份， three young men who were passengers on Pakistani aeroplane pulled out guns. 那么有三个在巴基斯坦的飞机上的三名年轻的乘客 pulled out guns， 拿出了他们的手枪，拿出了枪 and ordered the pilot to fly to Afghanistan， 那么要求命令 pilot 飞行员 to fly to Afghanistan， 飞到阿富汗，这里是命令某人做某事， order somebody to do， 那么做什么事情呢？ fly to， 飞到，例如飞到纽约， fly to New York， 飞到美国， fly to United States， 飞到英国， fly to UK， 飞到什么地方。 From there, the hijackers sent their demands to the Pakistani government. From there， 那么周老师您觉得这里的 there 指的什么地方呢？ 这个 there 是不是指 Afghanistan？ 是这样的，因为前文中是飞到了 Afghanistan， from there， 那么在 Afghanistan， 阿富汗这个地方， the hijackers 命令了 sent their demands to the Pakistani government， 那么把命令送到了巴基斯坦政府。有什么命令呢？ They demanded the release of 92 political prisoners from Pakistani jail， 他们要求立刻释放92名政治犯人，那么这些犯人关押在巴基斯坦的监狱里。这个大家要注意， demand the release of， 要求释放，那么要求释放某人要用这个词组 demand the release of。 那么大家注意到这三个人要求换回来92 political prisoners， 叫政治犯。 是向恐怖分子妥协呢，还是拒绝他们的要求呢？我们接下来又看到 When Pakistan's president refused, the hijackers shot and killed a Pakistani diplomat who was on the plane. Next, they ordered the pilot to fly to Syria, where the negotiations began again. Several times, the hijackers threatened to kill three Americans who were on the plane.But the United States President Ronald Reagan did not put any pressure on Pakistan's government. He said he did not believe that it was right to do business with terrorists. 所以看来政治家还是相当的坚定的。 是这样的， When Pakistan's president refused， 大家要注意，因为没有用 Pakistani 巴基斯坦的形容词，所以要说 Pakistan's 就是一个国家的名加撇 s。 例如我们如果要说 Chinese， 那么如果替代它就可以用 China's， 那么他们是替代关系，国家名加撇 s 就相当于直接这个国家的形容词。我们可以试一下，例如 Germany's 就可以换成German， Japan's 可以换成 Japanese， Canada's 可以换成 Canadian， 大家要注意这种替代关系，让你自己的英语更加丰富。 When Pakistan's president refused， 当他们的总统拒绝了， the hijackers shot and killed a Pakistani diplomat who was on the plane， 那么在他拒绝之后，